旺旺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意流如烟，不用听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出仙片。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小子耍猫捋一圈。长亭湾古道边，风骚的云天，古城春风的仪式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我是汪念昭，我是特意创作了一首诗，运河是一座水做的桥，下面我就给大家读一下这首诗。消弭太湖石和黄土高原的对抗，打通南辕与北辙的背离，记忆蹲坠于桥基，成为隐形的支撑，染灯的舍利塔，慷慨布施妙光，倒影揭发羞耻学的小涟漪，轻轻捅破了长史如镜的水平面，凸显三月的倒春寒和11月的小阳春。隋朝的选美只是一个恶意的谣传，亡国之君怎能听任历史的摆布？春江拱花月的感叹演变成永夜的点缀，像一只铁锚夯实指深部的脚印，嵌入宫体式的淤泥城。江畔何人为传世的名篇埋下天才的伏笔？流波江月去，潮水带新来。渡船与木筏的时代，每一个字都是水灵灵的音符，桨身与灯影的相依为命。水仙放弃了自恋孤傲的姿态，与水莲花和平相处。燕山的标准语流进吴越的方言，而白帆像连语带发的鸽子，迎着温馨的微风发出咕咕的鸣叫，哼唱着一首偷心的民谣。桥的细腰依靠故事的腐烂，斩水的长刀已在尘沙中折断，柔媚的柳丝一次次复活。桃花比人面更早降生，也更早凋落。羽毛草像蒲公英抛去会意的眼神，鲤鱼迅捷地寻找穿跳的龙门，一位敏捷的鲶鱼伸直滑溜的身子，在浮莲和水花生的掩护下并齐潜伏。而运河作为桥下桥不二的楷模，造就笑傲江湖。聆听打鱼的老者讲述沦落民间的传奇，运河是一座水波风流的古桥。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。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，止咳化痰清肺。 宝宝安静，妈妈安心。 30又30， 干嘛呢？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，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？ 投人保直销车险，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，一周洗一次，一年能洗50次，全北京车主都在抢。 400-1244567，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桥到吉祥寺桥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。文化之门， 关乎天文，以查实变， 关乎人文，化成天下。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，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，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，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。文化启迪智慧，文化滋润心田。每晚7点到8点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，涵涌智慧经典。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。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，故宫第八集，故宫藏玉。 这是一块玉璧，它默默地立在这里已经不知有多久了。它直面的是养心殿，那是清朝皇帝办公居住的地方。皇帝坐在宝座上处理政务的时候，时时可以看到对面不远处的玉璧。这块玉璧取面壁的意思，它时刻提醒着皇帝要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。孔子在《礼记》中写道：“君子必得于玉。”玉曾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标准的象征。当玉器进入皇宫之后，便在这个宫殿里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。它在很多重要的场合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。皇帝将送给英王的第一种礼物托我转送，这个礼物的名字叫如意，是一种长1英尺半的白色石头，上面刻着花。中国人认为这个礼物非常名贵，而我则以为这东西未必值钱。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叫马格尔尼，在公元1793年，也就是大清乾隆58年8月10日清晨，这位叫马格尔尼的英国特使受到中国皇帝乾隆的接见。双方在这次接见中互赠礼品，乾隆皇帝将一柄白玉如意赠送英王。在接见仪式后对各宫殿的参观中，马格尔尼对富丽堂皇的宫殿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同时他发现每一殿的宝座旁也都放置一件玉如意，形状与赠给英王的相似。马格尔尼虽然知道如意蕴含和平与兴旺的祝福，但他未必知道这种被他认为并不值钱的美丽石头，在中国人眼中却十分珍贵，并有着非凡的价值。石之美者为玉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赋予这些美丽的石头独特的喜爱。玉石精致而灵动，温婉而含蓄，与东方人的气质极为吻合。一块玉石的形成据说要经历100亿年之久，凝聚着天地万物的精华。在紫禁城中最能体现玉的尊贵价值的器物，就是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的皇帝玉玺。这里是交泰殿，是紫禁城内廷后三宫之一，清朝皇帝使用的25方宝玺曾收藏于此，其中的23枚宝玺都是由玉石雕刻而成。 在紫禁城建成后的500多年时间里，这里总会重复发生这样的故事。一个神秘的人携带着一个神秘的包裹，要求进宫献宝。他们都宣称自己找到了传说中的秦朝传国玉玺。据史书记载，春秋时期那块著名的天然宝玉和氏璧，后来被雕刻成为秦国的传国玉玺。秦始皇曾希望借助这块宝玉的神力保佑他的王朝千秋万世，而后的各个王朝也无不渴望获得和保有这枚传国玉玺。传国玺的流传贯穿中国历史长达1500多年。相传明朝灭元时，蒙古部落将玉玺带到了漠北，从此之后真正的传国玺失去了踪迹，而各种仿制的赝品层出不穷。这是存放在紫禁城中不知何时何人进献的一件所谓传国玉玺。据专家分析，它其实是用泥土制成的。乾隆皇帝对和氏璧的传说并不以为然，他更看重的是本朝玉玺。乾隆11年以前，交泰殿贮藏宝玺多达39枚，真假混杂，其中就包括那枚假的传国玺。乾隆认为，即便是真的秦代玉玺，也不能与大清国的宝玺放在一起。乾隆13年，在他为宝谱所做的御制交泰殿宝谱序中提出，自古以来宝玺就没有固定的数目，现在交泰殿贮存的宝玺年头长了，记载也失实了，又有重复的，所以要加以考证，按次序排列。宝玺的数目为25枚，这是乾隆皇帝根据《周易》大言天数20有5所定。他知道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永远不灭亡。将宝玺的数字定为25，就是借《周易》所记，祈求上苍保佑大清的江山能延续25代。但实际上，乾隆之后皇位仅仅往下传了6代。除了玉玺之外，玉器在紫禁城中无处不在，它们既是生活用品，也是最主要的装饰品。各个宫殿的多宝阁陈设的艺术品中，玉器占到80%以上。玉的颜色有5种，分别是白色、青色、黄色、碧色和墨色。故宫的玉器涵盖了玉的各个种类，其中新疆和田玉又占据了主要地位。穿过养心殿宝座后面的通道，我们来到了皇帝休息的后寝殿，这里陈设着很多玉器。在进门的东西两侧摆放着2个碧玉盘，盘的中央刻着一首诗，这首诗大致讲了公元1755年至1760年乾隆平定准噶尔的这段历史。平定西域后，和田玉内蕴的道路被打通，这件事儿对于中国宫廷玉器的制造有着极大的意义。从此以后，新疆和田玉从开采、运输到制作，在法律上被皇家垄断。 公元1787年，大清乾隆52年8月16日，一批造办处的官员在大内太监的陪同下，手拿量尺，小心翼翼地走进乐寿堂。他们一边丈量尺寸，一边还在小声讨论着。如此兴师动众，他们要摆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原来，这是一件来自新疆和田密勒塔山的巨型玉石雕刻《大禹治水图》玉扇。这件5000多公斤重的玉雕，直到今天仍被称为世界之最。位于昆仑山脉的密勒塔山，海拔近5000米，终年积雪，空气稀薄，每年只有7、8、9、3个月才能进山开采玉料。在当年极端原始的开采条件下，这件玉料从山上移至山下，最少需要2、3年的时间。开采已经很不容易，可是把重达5000多公斤的玉料运到万里之外的北京，路上还要跨越千山万水，这就更是一件极难完成的任务。这块巨大的玉料又用了3年的时间才来到紫禁城，它就是人们所称的和田玉。巍峨险峻的昆仑山，海拔4、5千米的地方，终年被皑皑白雪覆盖。美丽的和田玉大部分就静静地埋藏在这里。采自山上的大块玉料和源自水中的珍贵紫玉，使这里变成了闻名遐迩的宝地。每年7、8月的时候，山洪爆发，把大量的山石带到了白玉河的下游，其中的玉石经过年复一年的搬运冲刷，最坚硬的部分幸存下来，留在了河床的两侧，形状与鹅卵石相似，表面十分光滑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玉中极品的紫玉。玉的开采和运输由宫廷垄断，最美的玉石也由皇家专享。这是一张公元1767年大清乾隆28年新疆地区的春季进贡清单，进单中详细地记录了当年新疆地区玉料进贡的数量、种类和重量，其中仅这一次就有和田贡玉79块，叶尔羌河贡玉95块，总重量达500多斤。驻疆大臣每年春秋至少2次将玉料运至京城，乾隆时每年至少会有4000斤左右的玉石从和田送到京城，多时还能达到10000多斤。充足的玉料使宫廷开始大规模的生产玉器。当时紫禁城养心殿的造办处里有一个被称作玉座的机构，每天会有4到5名玉工在这里为皇帝雕玉。这个部门最早成立于清顺治初年，到了乾隆时期，由于对玉器的需求增加，在紫禁城又建了一个如意馆，里面也有工匠雕玉，许多乾隆时期的玉器精品就出自这两个地方。清朝末年，一个叫唐荣作的人写过一本玉说，书中的玉作图把清朝皇家制玉的过程详细地描绘了下来。 从开料、出粗坯、出大型、到细作、到最后抛光，实际应该说加上最后的 收尾工作，叫做五个步骤。从有铁器以后，既然是完善了、专业化了作玉这个行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个脚蹬手磨这种制玉方式一直延续了3000多年，丝毫没有在变化。现在的机器设备虽然快了，虽然没有它不可行的东西，但是它那种油与快，它那个玉的表面的那感觉就开始有变化了。 那件来自新疆弥勒塔山的巨型玉料到达紫禁城后，并没有结束它的行程，因为它的雕制不在这座宫殿里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扬州。当时宫廷里如果有大型玉件或雕玉繁忙时，会把玉料送到苏州、扬州制作，那里是当时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，又有久远的玉作传统，因此成为最重要的制玉基地。直到现在，这些地方还以雕玉而闻名。 那么乾隆这个年代呢，就是他这个玉器高潮，我觉得还表现在啊，这个几个玉器的制造中心同时出现，比如说苏州、扬州、南京啊、杭州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王朝啊，同时几个啊制造玉器的中心区域同时出现，都是繁荣。这在历史上就是空前绝后。 乾隆时期的扬州雕工精巧达到极致，市场上曾经出现大量玲珑剔透的玉器，做工繁复，它们被当作贡品进贡给皇上，结果遭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批评，并下谕旨禁止再镂雕这类玉器，因为容器镂空之后就没有什么用处了。即使不是容器，通体玲珑的话，玉质的美也就完全消失了。这道谕旨很切中当时玉器制造的奢华风气。这件青玉六出脊有盖仪，是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的精品。它是依照乾隆指示制造的一件返璞归真的器物。当那块巨大的玉料经水路用了3个月被运到扬州后，乾隆皇帝特为这块玉石写下了一段文字，意思是用这块巨大的珍宝来弘扬古代大禹治水的事迹，这不是仅仅满足感官享受的玩物可以比拟的。这件仿宋人名画的大禹治水图玉山，在扬州经过6年才雕琢完成，于乾隆52年运回北京，以后就一直安放在紫禁城的乐寿堂。让我们近距离观赏一下这件故宫的至宝，它高224公分，宽96公分，重5300多公斤，玉上雕成峻岭叠嶂、瀑布激流、遍山古木苍松、洞穴深密，在山崖峭壁上，成群结队的劳动者在开山治水。这件故宫的至宝从和田运到北京，再从北京往返扬州，到最后完成时前后历经10年，耗费数10万人工，花费的银两无法计算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，文化之门。 关乎天文，以查十遍；关乎人文，化成天下。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，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，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，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，文化启迪智慧，文化滋润心田。每晚7点到8点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，涵涌智慧经典。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。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《故宫》第八集《故宫藏玉》。 乾隆年间是紫禁城宫廷玉器最繁荣昌盛的时期，这时期的玉雕大多体大厚重，造型整齐对称，创造了独有的皇家气派，造就了中国玉器工艺的又一个高峰。所以西方在18到19世纪直接称清代玉器为乾隆玉。现在故宫博物院的30000件玉器多数为他所藏，乾隆为他的儿子后来的嘉庆皇帝起名叫永琰。琰是美玉的名字，永琰的16个兄弟也都是以玉器的名字命名的，乾隆自己则被后人称为玉痴。乾隆最爱的珍贵玉器收藏在这种叫百十件的盒子里，百十件共分为9层，每一层都有若干个抽屉，抽屉中的每件玉器都有它专用的小格子，格子形状与玉器完全吻合。这是弘历建古图，一个叫丁观鹏的宫廷画师真实的记载下乾隆皇帝鉴赏古玉的情景。上之所好，下必流行。当时藏玉赏玉在宫廷内外成为时尚，玉器也成为大臣们进贡的热门物品。公元1754年，乾隆19年12月29日，和硕怡亲王弘晓的进单中有汉玉拱璧、文带、文玩。公元1791年，乾隆56年4月29日，和硕肃亲王的进单中有玉盒、玉玺、 预售等。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我们还查到了当年乾隆最宠信的大臣和珅给乾隆皇帝的贡品清单，上面列有玉佛、玉果盘、嵌玉香薰等等很多玉器，这是当年和珅的亲笔签名。一天，乾隆皇帝正在把玩大臣们进贡的玉器，一件玉杯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此杯看上去颇有汉代的风貌，但用手抚摸却感觉浑浊而不温润。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心里犯了嘀咕，便传唤雕玉世家出身的玉匠姚宗仁。姚宗仁一看就脱口而出，这是小人的祖上所做，因为这是祖传的手艺，因此看得出。乾隆皇帝在御制玉杯记中专门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，同时姚宗仁也被乾隆皇帝降职，按做成假玉杯的时间扣除薪俸，如一月做得罚他一月钱粮，如两月做得罚他两月钱粮。玉器的鉴赏要靠经验和常识，但是一些古玉器由于年代久远，当时的文献记载也不全面，使得一些器物本来的作用几乎无人知晓，因此对玉器的鉴定，就是收藏大家也难免出错。有玉痴之称的乾隆皇帝也闹了一些笑话。这种外方内圆中空的筒形玉器，乾隆皇帝非常喜爱。他经过研究，认为这是古人抬举重物时使用的一种辅助工具，并把它称为杠头。乾隆皇帝将自己的见解做成诗，命玉匠刻在玉器上，然后这些筒形玉器有的放在玉桌上做成了笔筒，还有的加上铜胆和盖子插花，以便乾隆随时把玩。然而在他去世九十年后的光绪十五年，古玉学家吴大成考证出，乾隆所称的杠头其实应该叫做玉琮，是古代帝王祭拜大帝时所用的礼器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器，按时代可划分为元代以前的古玉、明代玉器以及清代玉器三个部分。在元代以前的玉器中，有当代考古发掘的精品及传世古玉中的珍品，其中包括了从新石器时代至元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典型作品。在书画、陶瓷、青铜器、玉器等各种门类的中国古代文物中，以玉器的收藏历史最为久远。这件玉兽行爵是紫禁城旧藏玉器中最古老的作品，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。岁月的浸润使它的表面形成许多色斑，这是古玉独有的特征，它表现的是一种神化了的动物，反映了古人的动物崇拜。玉器在古代多用作祭祀用具，人们认为玉石与大自然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。与金银瓷器不同，玉器的制作更多依靠的是玉石本身的天然条件。玉器加工的最高境界不是破旧立新，而是因材施用。 通过对玉料形状色彩的巧妙利用，达到人力与天工浑然一体的效果。这大概也蕴含了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理解。清代的翠玉白菜和肉形石是玉器巧作的代表。翠玉白菜的玉料中，白色部分雕成菜帮，翠绿色部分被雕成菜叶和叶上的昆虫，白色和绿色的过渡十分巧妙自然。而肉形石无论是色彩还是纹理都可以乱真，人们似乎都能闻到红烧肉的香味儿。这两件作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这块玉石从中心被取走了一件碗胚，苏州工匠利用余下的材料雕成了铜阴侍女图。这是一件表现江南庭园景色的作品，四周有茂密的蕉叶和玲珑的假山，玉料中间的凹陷处顺势雕成两扇半月形飞门，半掩半开的飞门内外各有一名少女，透过门缝相互窥望。乾隆皇帝曾经把这件巧夺天工的作品和春秋时的和氏璧相提并论。无论是代表皇权的玉玺，还是寄托情趣和风雅的装饰品，这些精美的玉器世代流传。遗憾的是，创造这些艺术品的工匠和艺人，我们大都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。但是在玉器界，有一个人的名字无人不晓，他就是明代雕玉大师陆子刚。 值得提的就是他的所有大小作品都有他的子纲落款，这就牵扯到了民间传留着很多他的轶事。皇帝有一次突发奇想，把他召到宫里来，子纲不许你落款，你给我做一个东西。结果陆子纲回去以后想来想去，听说是做了一匹马，做了一匹马，果然没款儿。据说当时皇帝身边的大臣也在反复看这个东西，真没有款儿。皇帝想，还是听我的旨意了。结果他的宰相有一次在仔细看的时候，发现马耳朵里头刻着“子纲制”三个字，又不敢告诉皇帝。那人家怎么办呢？就时间一长，皇帝把玩啊，结果也发现了。发现以后呢，皇帝倒是高兴了，笑了，并没有这个惩罚陆子纲。 由于陆子纲技艺高超，从清初开始，仿制陆子纲的子纲牌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。 这个子纲牌子，前人没有，那就说是陆子纲创出来的这个形制。它是一个长方形，它的长方形是很讲究的，按现在来讲应该是按黄金分割比例来的，很漂亮。它的那个边呢、框子啊，里边做的活、起出来的活，还有篦子的均匀平整，这是后人很难达到的。 流传至今的子纲作品很多都真假难辨，目前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子纲题款的玉器 款式字体也不尽相同，但无论是真品还是仿品，都可称得上艺术精品。如今紫钢提款的玉器成为许多收藏家追捧的珍品。除了鹿子钢，历史上还有织田、朱永泰等宫廷雕玉的名家，他们是千千万万雕玉人的代表，正是他们为中华艺术宝库留下了永世的辉煌。乾隆去世后，清朝的国力迅速衰落，因此对玉器的需求大大减少，玉器的制造开始走入低谷。这是乾隆的儿子嘉庆时期雕制的仿古碧玉初级尊。这时的紫禁城内，每年从新疆运来的玉只有2000多斤，还不到乾隆时的1/5。道光元年，皇上下旨和田叶尔羌暂时停止进贡玉料，后来直到满清覆亡，玉料进贡再也没有恢复。紫禁城的玉器收藏在清末又有了一次短暂的兴盛时期，这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慈禧非常喜爱玉器。这里是内廷西六宫的长春宫，是慈禧当年居住的地方。在这里到处可见慈禧珍爱的玉器。家内忧外患，并没有妨碍慈禧对奢华的需求。为了投她所好，王公大臣们四处搜罗奇珍异宝。慈禧用过的玉饰，把玩过的玉器，足能装满3000个檀香木箱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慈禧也离不开玉。饮茶用的是玉茶碗，用膳用的是玉筷、玉勺、玉碗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入侵，慈禧逃离北京避难时，也没有忘记带上她珍爱的玉器。慈禧最喜爱的是来自云南、缅甸的翡翠玉。慈禧的爱好影响了当时民间对翡翠的使用，佩戴翡翠的风尚也一直流行到今天。如今，当年慈禧太后住过的宁寿宫被故宫博物院设置为珍宝馆。那些曾经是帝王们独享的玉器，在这里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欣赏和品味。故宫博物院现藏玉器30000多件，这些珍宝凝结着大自然千年万载点滴孕育的精华，跨越了人世间从古到今纷繁变化的沧桑。他们像是生活在这座宫殿里的精灵，在这些古老的殿堂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芒。他们在岁月中积累，积累起一种文化精神的厚度。他们在静默中等待，等待着今人和后人在心灵的深处